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完成在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访问，稍后转抵斐济。萨摩亚政府表示，王毅与总理马塔亚法会面期间讨论到气候变化、流行病与和平和安全等的议题，双方在当地传媒见证之下签订双边协议，中方将会继续支援萨摩亚各方面发展基础设施，未来还会达成一个有待确定和需要共同商定的新框架，两国会继续寻求更大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和承诺。协议在王毅的八日外访行程中途公布，未有公布细节，但法新社报道，一份发送给多个太平洋国家的协议草案早前外泄，指双方计划扩大安全和经济参与。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观景台的慢线有架坏车阻路的。不过坏车刚刚拖走了，现在车龙仍然排到天马苑。咁就係較早前咧，龍翔道去荃灣近觀景台對開慢線有架壞車，啱啱拖走咗，而家車龍咧排到天馬苑。喺隧道方面咧，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排到新鴻基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去到馬會大樓，慢線落班就暫時正常。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喺蓝田入口嗰边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现时咧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一带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李安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星河名居。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嘅地点包括香港仔成都道26号天喜大厦、筲箕湾爱蝶湾7座、西营盘桂香街1号汇津、牛头角乐华北村立华楼、油塘油丽村丰丽楼、旺角太子道西101至107号利泰大楼、何文田民运道3号德信园、长沙环元洲村元乐楼、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二期百老汇街44至46号，同埋红磡村红耀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5月28号，月尾的最后一次这个节目，我上次讲得好兴。咁啊，當然啦，興啊，大聲啊，聲震屋瓦啊，我成個播音室都俾我震到玻璃砰砰聲啊！咁啊，都證明我身體好啦，係嘛？希望能夠捱得時間長啲咁多，睇住事情最好唔好俾我講中，唔好發生，嚇！因為呢一次嚟講，就同上次唔係500磅炸彈咁簡單噶啦。所以我就覺得咧，希望呢個唔好俾我不幸而嚴重。如果有嚴重逐步接近嘅話咧，請大家都能夠及時有所防備。正如咧，台灣有位國民政府嘅將軍，佢提到，佢話烏克蘭呢個事件就係我哋一個沙盤。 睇下哦，原來會咁嘅。如果講到亞洲嘅烏克蘭係台灣嘅話，咁嘅情況就將會係中國政府有能力，但係唔想打；台灣政府冇能力又唔敢打；美國政府有能力，但係佢要度住嚟打，因為美國都唔想捲入直接同中國嘅戰爭。咁大家都喺處度緊呢啲嘢啦。我哋一般老百姓呢就只係酸甜苦辣，食嘢邊度好，面邊度靚，係傾呢啲嘅啫，唔會去考慮到周邊發生嘅事將會有乜嘢嘢，亦都談唔上有啲咩要準備。正如我身邊啲朋友講，聽我講話，喂，咁我哋都冇附加，有咩可以準備呀？咁你知道啦，喺美國呀，喺歐洲，你估有人做咩呀？係自己嘅後院度掘大窿，整咩呢？整防核设施，照足防核理论，加新版加乜嘢，係准备呢如果有核子进攻嘅时候会点样样。我哋老百姓无论你做几多嘢都好啦，都系呢即係难逃个命运个安排。咁如果要讲话要安排呢，俾一个建议大家，远离各种各样军事基地，重要嘅战略基地、战略设施，去乡下最安全。喺乡下地方就最安全。因为上次世界大战，我哋香港人一个经验。260万嘅香港人打完仗，打到第二年之后呢，就走正日本政府养唔起香港嘅嗰啲市民，咁於是呢开晒票俾我哋个个揸住张证就离开香港，沿住青山道、大埔道，沿住坑口一路坐船行路走返大陆，走返乡下。咁所以喺嗰个时候最清楚嘅一个城市人係穷到呢即係面窿窿，即係瘦骨嶙峋，乡下人仲有四两肉，因为乡下可以咩都自己做。咁呢个係当时普通战争嘅情况底下。咁而家会点呢？呢个可以返去睇下啲书，注意下有啲咩嘢。但我就觉得呢肯定就係乡下，远离乡下嘅地方，即係二线、三线、四线嘅城市相对安全。呢个亦都係而家中国嘅国策。中国係大力发展二线、三线、四线嘅城市嘅医疗、教育、交通、通讯、食水等等，以便将中国人民摊散佢，唔好淨係喺前即係呢个最沿海嘅大城市，一个城市聚亲就几千万人。呢种情形呢，但愿唔好发生更大规模嘅事。如果唔系咧，一个几千万、几千万人口嘅城市咧，绝对唔系一个咧呢个适宜喺嗰度即系安全嘅避难嘅地方。咁呢个系我自己凭一啲 common sense 嚟讲嘅啫，系冇任何话科学嘅统计嘅根据。不过我就觉得咧，既然各方擺晒陣、聯晒幫、結晒派呢，我哋又不得不諗，喂，真係呢啲事情會嚟㗎喎，唔係話就咁講下㗎喎。因為如果你睇下呢一個月嚟所有嘅情況，你想唔驚都幾難。當然亦都有啲好消息，譬如好似話美國召開嘅美國同東盟嘅領導人嘅會議，咁好闊綽咁俾咗1.5亿俾佢哋，叫做咧去为佢哋嘅建设咁。喂，十几个国家俾1.5亿，咁即系正如咧，这个国内有啲嘅网上讲，哦，咁即系俾翻啲飞机票、酒店、食宿费佢哋啫。咁你咁多人去嗰度开会，俾1.5亿佢哋开会嘅钱都紧够啦，仲唔好讲攞翻去建设啦咁。咁啊有个聪明人，一个聪明人咧就系小马可斯。同埋杜宇杜特，菲律賓兩個總統，因為最容易撩起南海打仗嘅咧，就係菲律賓。美國就期待佢哋兩個會出席，或者是但一位出席。特登等都等到新總統菲律賓新總統選咗之後，先至開呢個會。點知我哋呢兩位總統先生咧，非常之有趣，兩個都唔得閒，兩個都唔去。 因為佢知道佢如果一去咧，就會俾美國夾住喺南海嗰啲海島打仗問題、海島衝突問題夾佢菲律賓表態噶啦，所以佢唔去。嗱，咁啊，印尼啊，其他國家咧就先宣布。G20 也好，東盟會議也好，一概邀請俄羅斯，你哋其他國家嚟唔嚟啊？你哋嘅事係表曬態先。嗱，呢啲咧，東盟國家係有能力對付美國嘅逼迫嘅。老實講，東盟嘅一條 RCEP， 我哋30%+嘅世界經濟就係中國加埋東盟，你叫佢哋放棄自己嘅經濟利益。而去追隨你美國嘅你嘅利益，我諗你精人哋唔會咁咬，咁所以咧佢好難突破嘅就係東盟，仲有難突破嘅就係中東、印度，因為各有自己嘅利益需要，唔會好似歐洲咁嘅。嗱，歐洲點解會咁積極追隨美國呢？我諗最主要真係強調個意識形態制度性嘅對抗嘅生死存亡。嗱，咁呢個又翻到去上世紀一個大嘅哲學家、歷史學家亨廷頓教授嘅文明衝突論啦。 教育局嘅 eApp 即係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專為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嘅考生而設。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上世纪，哈佛大学的 Professor 这个亨廷顿教授就写了一篇很出名的一本书《文明冲突论》，他描述到21世纪的世界的战争，那个战争呢再不是地缘政治的战争，而是文明价值制度的冲突所形成的战争。那这样被他不幸而严重。第一次被大家觉得他严重的就是911。当911爆发的时候，大家就想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那到现在你更加要细心想了。为什么北约会无端白事扩到来南韩，扩到来日本呢？将这个北大西洋公约国连地球位置都调连了。北约的条文里面第一条就是北大西洋地区。现在就来到印度洋，来到太平洋，即是说美国认为要去的地方就是北约的。好，他现在还没去到 南北美洲，是因为他想有一个宁静的后院。所以呢，你亚欧怎样打怎样乱是他的得其所哉的地方。嗱，呢一種咁嘅一個國家嘅利益而置人哋40亿人民嘅地區嘅安全於不顧，直情係一種瘋子，嚇，係一個咧癲咗嘅歇斯底里嘅人。點解要將啲戰火咁樣全世界嚟蔓延？嗱，老實講，我係好憤怒噶，我希望我嘅仔孫有安寧嘅環境啊！我哋有乜理由香港呢啲地方要同烏蘭，要同呢個俄羅斯烏克蘭要撈埋一齊啫？嚇！佢有佢哋咁遠嘅地方，同我哋有咩關係咧？嗱，印度就好聰明啦，佢唔介入。嚇！咁啊，有人問我，有啲研究者問我，點解印度會唔介入咧？當然有好多原因，包括喺過去嘅幾十年，佢嘅不結盟政策，仲有喺過去印度同中國有衝突嘅時候，係邊個幫佢咧？係俄羅斯幫佢嘅。印度的武器系统基本上是俄罗斯的。俄罗斯的石油气的系统是帮助印度减低它的通胀的。另外粮食的问题，当乌波事件一出现，粮食一紧张，印度人首先受灾，因为它14亿人，它跟中国差不多的，它本来应该就来多过中国。那么在这一年呢，个数字调低了。 就係咧呢個糧食嘅問題。所以喺佢嘅情況底下，佢做乜有乜理由參戰？對佢有乜利益咧？咁所以印度就係用一種呢個距離嘅態度。嚇，當然更加唔好講。舊年呢個莫迪對於9800個印度嘅嗰啲 NGO。全部要他们改用印度人来管理，不能够由欧美人来管理，包括德兰修女那个慈善会以及宣明会啊这一类，全部都要换做印度人。他说因为呢大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态度会造成我们印度社会的混乱。这些呢亦都是文明上的一些摩擦和冲突。所以我就觉得呢，点解而家美国只能够牵得起追随西欧北美意识形态嘅国家同埋利益嘅国家，好似韩国啊、日本啊、澳洲啊呢啲去追随，同埋欧洲、西欧嘅国家、中东欧嘅国家，而呢接近呢个南欧嘅国家都唔会参加呢？我哋睇唔到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意大利嗰啲好積極追隨呢啲嘢，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地緣嘅衝突以及文化嘅文明嘅衝突、利益嘅衝突已經不斷咁喺樹挑起曬。本來我哋中國提出我哋嘅一帶一路嘅計劃，希望個大變成個建設大，路變成個人民生活提高嘅路。呢個係面對幾十億嘅本來第三世界嘅窮人嘅地方。如果呢啲建設，如果美國話啊，我都推出一個自由民主帶，如果能夠讓嗰啲國家人民有幸福、有愉快、有物質，你咪搞咯，係嘛？大家鬥去讓第三世界嘅人民睇到個好處喺邊度，咁有乜唔好咧？你咪做咯咁。何必要咁製造咁多戰爭嘅氣氛、咁大嘅緊張咧？嗱，當兩條美國嘅法案攞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啲知道二戰歷史嘅人就弊啦。呢個係戰爭法案嚟嘅，呢個係美國總統唔需要參眾兩院授權底下動用各種資源嘅法案嚟嘅。特別是後來因為奶粉問題所造成的這個所謂國防生產法的，更加是面對著當時要來生產飛機大炮，將所有美國的重工業全部調去準備打仗，數以萬的飛機，數以這個千萬架的戰艦大炮，是嗰陣時要嚟生產，全美國各種工業都為戰爭服務，所以叫佢戰嗰、那個係國防法，係戰爭嘅國防法。嗱，美國咧靜悄悄地毫無留意地調動咗呢兩條法，我哋熟悉歷史嘅就知道，哦，攞緊大件架生出嚟啦。咁你諗下，啲大架生攞曬出嚟啦，唔係準備打交，準備乜嘢啊？所以我就覺得咧。我希望我哋嘅同胞啊，世界各地嘅听众听到呢个节目嘅时候，我唔系想宣扬话有战争一定发生。不过以我自己一个年纪大嘅人嘅经验，话俾大家听，凡事要有预有准备，吓预则立，不预则废，吓点都好喺你哋面前嘅五年、十年、十五年左右嘅时间。世界唔會係好安寧嘅世界，因為我哋國家嘅總理李總理講咗，要預準備出現極端嘅國內外形勢嘅出現，極端嚇都唔知唔用咩詞嚟描述啦，叫做極端嚇國內外形勢嘅出現嚇，喺國家嘅會議度講到。要注意啲灰犀牛、黑天鵝、白天鵝突然間就出現，特別灰犀牛嘅出現。中國是全力要建好自己的國家，為人民生活搞好自己的，是絕對不想有任何呢這個參與世界、挑動世界的戰爭的，但是有些東西是一路燒過來。中國最容易被燒起戰爭的地方就是南海，南海最容易的對手就是越南和這個菲律賓。現在菲律賓兩個總統、前後總統 持呢個態度，我覺得係好消息，唔想去參與呢一窩混水。而越南會唔會參與呢？我估計就係一個好熟悉嘅越南嘅人講一句説話，我覺得呢句説話值得聽嘅。佢話越南如果過分親中，佢會亡國；如果越南過分親美，佢可能會亡黨。因為親美咧就係、是、意識形態上佢會亡黨啦。如果親中咧，因為越南本身係中國嘅地方，以前係中國嘅一個附屬嘅南方嘅郡，咁所以咧佢話咧越南係應該不親中亦不親美，做一個好好嘅中立者。嗱咁啊，睇佢以後嘅表現。但我睇菲律賓兩個總統咧就好清楚啦，唔去。嗱兩個總統唔去咧係好值得我哋華人高興嘅地方。因為菲律賓，我哋華人喺嗰度有70-80% 嘅投資，我哋好多人都喺菲律賓有生意、有事業、有好多嘅嘢喺處，而菲律賓本身咧係好清楚，同中國喺埋一齊得嘅係麵包，同美國喺埋一齊得嘅係手槍。咁究竟菲律賓需要手槍定需要麵包咧？咁就好清楚啦。咁啊講到手槍咧，嗱。我哋頭先講到呢兩次講到好多哲學家嘅問題，而家講到 Professor Huntington 嘅理論文明衝突，嗱，仲有一個叫加茂，又係咧法國一個大嘅作家，佢嘅一個理論咧，又俾人哋演變成咧好複雜嘅叫做代替法。代替法嚟講咩咧？佢話：喂，長期佢嗰、那個我詳細嘅資料我不能引用啦，因為太多成本大住。佢係談到如果呢個白人嘅生育率個發展率咁低，非洲裔嘅人咁高，一路落去咧，遲早咧就成個白種人世界咧就會融化咗噶啦，包括歐洲嘅移民問題，包括咧呢個美國嘅問題，咁就會逐步咧係被有色人種代替咗自己嘅國家，嚇咁又將有色人種嘅睇為咩咧？係容易氹嘅人種，因此咧民主就會受限制啦。所以喺美國有一種講法話，俾多啲有色人種入嚟咧就容易管理。容易咧氹佢哋投票，咁所以咧呢個代替論咧就喺年青嘅一代白人度係非常之讀得多嘅。嗱，就最近嗰個小朋友，我叫佢小朋友，因為佢係的確18歲啫。上一次喺校園開槍嘅時候咧，係冇人理佢，總之係縱容咗佢算數。調查一下之後就擺埋一邊啦。啊，點知呢次咧大劑啦，一出嚟十。個黑人死咗，再傷埋其他人，咁啊變成大件事。嗱，咁呢一個咧，亦都睇到美國需要做好自己嘅內政，唔好花咁多時間去了世界嘅問題。 若你沒法為我安定，寧願同到流浪旅程，不怕面對這無常生命。若你沒有愉快心情。实谁欠你情，瞌了巨眼都侧已既定。若我就借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在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仍面临很多风险隐患，必须坚持让法治思维、手段和程序解决涉及国安的一切问题。他期望特区管治团队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在深度落实香港国安法的各方面不断开局破题，正本清源，统筹香港的发展和安全。郑雁雄说，公署将全力支持特区管治团队继续深入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同時進一步完善自身依法理職體系，做好隨時依法行使中央管轄權、牢固國家安全底線的充分準備。他強調，妄想通過街頭政治改變內地政制來適應香港是一種愚蠢的本末倒置，必定玩火自焚。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勇在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表示，香港在構建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體系仍在起步階段，人大528決定不少內容仍然沒有形成制度性安排，香港國安法很多條款有待具體實施，社會上對國安形勢和在香港面臨的風險存在不少模糊認識。張勇表示，首先要立足於國家安全的全局，維護國安是中央事權，在一國之內國安標準是統一，在香港維護國安必須服務和服從於整體國家安全的需要和需求。他說，特區履行維護國安的憲制責任，在理念、範圍和方式上都要與時俱進，通過立法、司法和執法等工作，確保人大528決定和香港國安法全面落地有效實施。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在网志表示，房屋问题的确令人揪心，觅地建屋是治本之道，经过多年来努力，已经觅得大约350公顷土地，足以兴建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可以满足未来10年公营房屋需求。陳帆說，當局積極推動過渡房屋，已經投入服務的過渡房屋有5215個單位，連同其他已動工或者正在研究當中的項目，共有超過20000個單位。他說，立法會在2020年中批出首筆50億元的撥款，為非政府機構提供財政支持，全面推動過渡房屋建設，已經有30個非政府機構參與，目標單位加碼到20000個，資助撥款亦兩度增加至116億。台湾新增88,835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再多127名患者离世，死亡个案数目再创当地出现疫情以来单日新高。新增本土个案仍然以新北市占最多，有超过16000宗，其次是高雄市的9600几宗，以及台中市的超过9000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嘅支路咧，而家系挤塞噶，车龙排到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虎山道。咁另外啦，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嘅快线啦，需要暂时封闭，影响佢一带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新德苑。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嘅快线系暂时封闭，车龙咧而家排到新德苑。最后系新界区元朗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八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四季名园同埋加龙片场，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有朋友对于我提出说世界有一个这么紧张的环境，可能有很多疑问，我是极之希望我所讲的东西不会在三五七年内发生。因为2025年的工业发展计划还有三年时间。2027年的这个建军100周年的计划还有五年时间。这些都是逼埋嚟啲人讲了很多的时间。至于2035的全方位这个超越美国的那个计划呢，就是起码都有13年。咁究竟係选择边个时间嚟摊牌呢？咁大家都唔知啲火擦到几时会烧着啲嘢呢，大家都唔知。但愿我哋能够有聪明智慧，就係正如呢霍金讲，有智慧去活多200年。嗱，佢只係200年咗，因为佢头先所讲嘅嘢呢，有智慧呢个问题係未包含 Kissinger 博士所讲话关于核战嘅问题。好，当时霍金生好似冇可能冇考虑到呢个完整嘅政治上嘅核战问题。佢只係讲科学技术咗，佢将人类嘅科学技术啦，冇智慧去做好自己科学技术，做出啲嘢毁灭自己。包括咧呢个就再造人问题啊，包括咧呢个嗰啲生产出更多嘅超人啊，更生产多更多机械人嘅问题啊，更生产出生物机械人嘅问题啊。咁我哋啲自然人咧，可能就俾生物机械人嘅聪明才智强壮全部淘汰噶啦。咁嗱，咁呢啲咧，人类自然发展会点样样咧？你哋可以读好多书嚟讲呢啲问题。但系 Kissinger 讲嘅咧，就系话眼前会出现嘅问题，就系呢三几年会出现嘅问题，就系所有拥有巨大核力量嘅强国要注意，你哋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人类嘅产生人类嘅灾难嘅。嗱，咁呢一个咧系反为最近，而中国政府断咁讲，我哋希望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哋希望与美美与共，我哋希望大家共同发展，我哋希望大家共同向前行，要同步同向。嗱，讲几多都冇用。美国认为呢个系一个制度性嘅挑战，所以佢唔讲好听嘅话，就讲打。中国咧就猛讲温柔婉转嘅话，希望咧能够向好嘅地方行。当几个一年到前美国政府话我哋要搞个自由民主嘅呢个嘅道路，即係话美式嘅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即刻话好啊，欢迎啊，欢迎啊，咁大家一起建设好呢个世界咪好咯，係斗建设斗人类生活更美好，係好过斗核子弹斗多啊。咁嗱，咁而家呢睇嚟最近嘅趋势呢，就唔再讲共建世界啦，而係讲呢大家呢要扎马拉帮结派去组成一个对抗嘅团体啦。你哋睇下，只要你哋只要稍微俾用脑諗一諗， 美國政府外交部根本不是跟其他國家做外交，美國政府的外交部就是反中部。無論講佢話，佢公開講$30亿的預算，60000人識講潮州話、廣東話、福建話、國語的人，就是要嚟咧策反影響呢、這個將中國醜化的呢、這個咁嘅力量。嗱，咁於是你而家睇到將會越嚟越多用中文寫嘅。嚇，好了解國內嘅情況嘅，啊，山西又點，陝西又點，上海係邊個鄉下啊點，好多呢啲似層層嘅嘢咧，將會喺未來嘅互聯網度會出好多，嚇。咁至於嗰啲錢點樣嚟咧，咁你就牽涉到咧，我有機會講到咧美國自由民主基金會嘅問題啦。嚇，咁啊，最近外交部出咗一個美國自由民主基金會嘅揭露，呢個係我喺5月17日嘅時候攞到嘅外交部一個發出嚟嘅時間係2022年5月7日嚇19:41係發出嚟嘅，呢個叫做關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嘅一啲事實清單嚇。咁啊，我覺得因為外交部正式發出嚟，我查證完全係確實政府發出嚟嘅。咁我而家企中國政府立場，所以我就會宣讀我哋政府外交部嘅講法啦。嗱，佢咁講嘅，佢話長期以嚟咧，美國將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假民主之名行反世界人民民主之實，煽動分裂對抗，干涉別國內政，造成全世界嘅災難性嘅後果。佢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作為美國政府嘅馬前卒、白手套、民主十字軍之一，打着促進民主嘅幌子，顛覆別國合法政府，培植各地親美傀儡勢力，喺世界各地留下斑斑劣跡，引發國際社會嘅強烈不滿。嗱，咁呢啲基金會咧，就當然就會嚟到好多我哋數得出嘅地方啦，包括咧最近過去20年發生種種顏色革命動亂嘅地方。所以用佢哋自己講，嗱，創呢個基金會人叫做艾倫温斯坦，佢話1991年嘅時候，佢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佢直言不諱咁講：我哋現在做嘅好多事情，就係25年前，即係咧上個世紀中後期嘅時候啊，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做嘅事嚇。因此 ，NED 啊呢個民主基金會咧，就係被世界稱為第二中情局。啊，咁呢個第二中情局咧，喺香港嘅活動啊，絕對唔少啊，好多人都曾經向佢哋申請基金申請支持，包括我哋香港好多好多嘅團體啊，咁啊唔想點人哋名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民主基金會喺全香港所散播嘅嗰個網絡同埋錢係非常之多嘅。如果你話美國政府可以公開宣布$30亿，組織60000嘅識得各種各樣中國方言嘅人嚟對付中國，嗱，請各位注意啊，唔係某人亂噏噶嚇，係喺美國國務院嘅文件裏邊聲明噶嚇，我哋中國政府都作咗反應啊。趙立堅先生講：你哋要點樣發展美國，做好你哋嘅美國鐵路公路，我哋一啲都冇權講嘢嚇，希望你哋成功，但無需要定$几十亿專嚟對付我哋啊咁。嗱，呢個係趙立堅先生作為外交部發言人公開講噶。嗱，我而家所引用嘅任何資料都係來自公開嘅可靠嘅情況。你可以唔同意佢嘅觀點，你可以唔同意中國，你可以好反對中國。呢個係各有各自己嘅立場，但我而家引用嘅係中國政府正式嘅公佈。嗱，呢啲民主基金會佢下面佢有4个分會，叫做受佢哋嘅核心受讓機構。一叫做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佢主要就係負責所有嘅對世界各地嘅政治團體嘅工作。第二就是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專係喺世界各地推動組織工人罷工運動，對付個社會上嘅產生嘅各種各樣嘅問題嘅，即係唔夠食啊，油價高啊，總之各種嘅動亂咧，就係來自呢個勞工團結中心。第三咧係叫做國際私營企業中心， 佢就主要係拉攏各種各樣嘅私營團體、私營企業去咧支持呢種所有嘅社會混亂嘅嘢。只要你呢個國家係同我美國唔啱 key 嘅，我就會策動呢啲嘢。嗱，至於同我啱 key 嘅咧，係一概睇唔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港台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呈现《宫分》， 今个星期登场人物系新纪兰，中国男女同工同酬制度嘅首位提倡者。1946年，佢嫁到山西省西沟村，之后原本系纺织班长嘅佢，开始教导当地妇女学习纺织，换取小米。但系当地村民又支唔支持呢？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国剧周末影院《宫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各位，为什么最近世界秩序的大乱呢？亦都包括美国的双重标准所造成自己的混乱。其中最出名的混乱就是中东。最出名的一个混乱案件就是沙特阿拉伯关于吉舒拉那件案件。吉舒拉那件案件是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报道了很多这个阿拉伯的皇族的很多的黑暗嘢。咁於是咧就被阿拉伯嘅皇族警告佢：如果你再咁講，因為你翻美國，你唔好啊留喺中東。結果呢位先生咧就喺土耳其嘅首都就被種種方式誘騙入咗沙特阿拉伯使館，喺使館度就唔見咗。但佢去嘅時候，佢同佢啲朋友講：嗱，佢會去啦。於是有人就影住佢入使館，入咗使館之後就冇再出嚟啦。咁呢件事成为最著名嘅吉舒拉案件，后来揭发出好多又俾阿拉伯嘅人行阿拉伯法律，即係又斩手又斩脚嗰类啦。咁呢啲当然残忍到不得了，唔係值得讲嘅嘢。但係呢个係阿拉伯国家。好啦，过去呢个国家有冇做呢啲嘢呢？一样做。但是那时只要你是持亲美立场，支持美国在国际上所有的事情，你做什么都可以。好了，这一次呢就不同了。因为阿拉伯呢不是样都追随美国了。他甚至想搞一个呢这个阿拉伯的香港，想呢用开放的态度，那也都请了我们研究所去他们那边呢做很多报道香港一国两制的特点啊，怎样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怎样开放，要怎样做一国两制啊，咁去学很多东西。但这个吉舒拉这件案件呢，就美国政府不肯放。咁结果政府就同吉舒拉嘅家人讲数，嗱咁啦，叫晒佢哋去皇室政府嗰度咧，嗱，你哋咁多兄弟姊妹都喺树啦，我哋而家行紧阿拉伯嘅民族啊，族嘅即系嗰啲风俗个族嘅嘢，咁唔该，我哋赔翻钱俾你哋，每一个人赔几多，每个家族嘅成员赔几多，个族个赔，你哋唔好再讲呢件事啦，咁啊，佢哋搞掂咗咯。咁於是咧，呢個政府又同美國政府傾啦。嗱，不如咁咧，已經搞掂咗啦，佢哋又唔再追究啦。你不如就算數啦，我哋呢件事。咁因為佢哋皇室要去訪問入去美國，亦都好多資產喺美國噶嘛，亦都同美國政府好多來往噶嘛。美國政府唔肯， 咁啊話係要拉佢呢個人咁，其實唔係人嘅問題，唔係政府問題，係政府現在持咗一種唔係樣樣追隨美國嘅石油政策、金融政策，嚇追隨咧呢啲咁嘅政策嘅問題，咁於是咧講唔掂數啦，講唔掂數，成個中東嘅有關嘅政府咧，全部轉向同美國唔啱 key 啦。嗱，咁所以你而家睇到點解普京會講：哦，你哋歐盟同我哋唔來往，我唔緊要，我可以同中國、同印度、同呢個中東呢啲國家、同北非，包括阿爾及利亞。咁點解會北非、阿爾及利亞又會有份同俄國好咧？咁嗱，呢個亦都牽涉到美國喺北非嘅政策，對嗰啲親阿拉伯回教嘅呢、這個嗰啲國家嗰啲領袖嘅政策問題，信我者。你做乜都可以，唔信我者我就喐你。嗱，咁呢個咧就形成咗美國呢種雙重標準所引出嚟嘅呢啲所謂非西歐嘅文明嘅國家嘅一種反對。咁所以究竟美國拉幫結派嚟對付中國同埋俄國會唔會成功呢？因為我哋所有嘅人聽嘅全部都係 CNN、BBC。佢哋嘅講法，我哋彷彿全世界都開始反對中國，全世界都開始反對俄國，但事實上其他國家根本冇出聲。如果你睇下中南美洲有冇出聲咧，你睇下這個 RCEP 即係話東南亞國家係點咧？咁你諗下印度、中東嘅國家係點咧？北非嘅國家點咧？係冇人出聲嘅，嚟嚟去去就係歐美國家。嗱，呢個就係一個文明陣勢嘅陳列，而非歐美國家人口係40多億，而 GDP 係全世界大半。老實講，如果真係要世界決裂成兩個世界，一個叫做歐美世界，一個叫做咧非歐美世界嘅話咧，我相信呢個非歐美世界嘅人口、財力以及佢嘅科學技術，絕對唔會低過歐美國家。正因為咁，佢哋對於我哋2025計劃、2035計劃，一個黃種人嘅亞洲人嘅，居然係樣樣都超過啦。喺咁嘅情況底下，佢哋覺得係生死存亡，所以連歐洲點解會捲曬入去咧？咁就係呢一個嘅遊說啊，佢成功咗啦。咁所以而家成個嘅情況咧，就唔係話一個國家。中美之間的問題，如果中美之間只是兩國利益問題，完全可以講，就算兩國有意識形態問題，都可以參照以前的經驗，大家呢向後一步，騰後啲。但現在的情況呢，美國認為要搶住這3年到5年時間打低中國，這個是黃金窗口，這3到5年時間不能夠將中國壓倒，咁中國就以後成為佢一個平起平坐嘅國家啦。嗱喺呢一點嚟講咧，佢哋我唔知點解我唔理解嘅，我都屬於唔理解嘅。喂，呢、這個問題唔使咁緊張啊！就算你個制度真係好優越，你咪表現出嚟俾我哋睇到，都會有人好中意你噶。嚇，邊個制度好，邊個文明好，等人世界人民自己去選擇啊！印度人會揀佢哋嘅印度文明，中東嘅人會揀佢哋嘅中東文明，北非嘅人會揀佢哋北非回教嘅各種嘅文明，各有各揀。點解唔得咧？點解一定要係西歐北美嘅呢啲文明咧？咁嗱，呢一個咧，亦都係咧，一講到呢啲問題咧，係一個。可以講話內在嘅情緒問題，係一個內在嘅情緒問題嚇。咁所以使我諗起呢個上個世紀呢個太平天国嘅時候，太平天国發展咗呢一場運動。一個洪秀全係一個咧失落嘅讀書人，佢係廣東花縣人，嚟到澳門一帶。考試考唔到之後，佢嚟到澳門就睇到呢個西方接觸西方文明啦。咁於是佢就開始感覺到滿清政府嘅好多唔好嘅地方，佢就提出太平天国呢種觀念。嗱，老實講，佢唔成功咋？如果成功，中國可以係一個基督教國家嚟噶嚇。我諗大家都唔知道洪秀全佢自己點講自己啊？佢話我係耶穌嘅細佬。天父是我的爸爸，天兄是耶稣， 我就天兄嘅細佬，耶穌嘅細佬，所以佢嘅咧叫做天國。我要建立一個人間嘅天國。嗱，嗰陣時如果西方國家好似而家美國咁認真揾到啲識廣東話、潮州話、福建話嘅人嚟做功夫嘅話咧，可能咧太平天国嘅立場處理係唔同曬噶。當時唯一個翻去幫助佢，喺意識形態上幫佢就洪仁淵，呢、這個就是香港嘅太平天国洪秀全嘅堂細佬，同村嘅堂細佬就去呢個南京，想勸説佢修改，所以佢寫咗一本叫做《知政新篇》嚇。咁啊，講應該點樣管治天國，但係可惜太平天國趨向於腐敗，而英國睇完之後，佢睇巡視完之後，覺得呢個國家唔得，咁搞法唔得。當時佢佔咗十幾個省，唔好睇啊！我其實清朝咧係分分鐘喺嗰陣時冧咗嘅。如果唔係我哋幾個漢大臣頂住嗱，咁所以當時都已經牽涉到意識形態問題啦。所以有人問李鴻章。佢話：你嘅《征太平天国》嘅嗰個文章，話你係究竟你係想保持皇室，抑或係想恢復文明咧？咁洪呢、這個曾國藩就講：我側重係恢復文明，係恢復儒家嘅文明，係對付太平天国所講嘅西方文明。嗱，咁嗰段期間都有好多意識形態問題，但係呢個已經係兩百年前嘅歷史啦。所以我覺得咧。我哋唔懂歷史，就唔懂現實政治嘅演化嘅方向嚇、啊。所以 Kissinger 就話：美國人唔講歷史嘅，因為我哋歷史太短啦，我哋只講現實嘅利益。嗱、啊，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現實利益嘅就只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正面嘅對抗，大家唔再講歷史啦。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如果失重兩肩，感慨萬千，太累沒法可入眠。你能讓眉頭積雪，落到我手心裏，無望花。再现，我清楚你的心，一切弱点，有谁让你数心跳？爱如愿，随年转口，换你会真。四季于一笑，花田遇上了春暖，花瓣下雨洒风中转，百折千回就放开秋色。朝不说，冬雪会倦，情感会乱，谁醒已是明天，仍期待下一花季可再见。情深不见底，不必怕缘迟。承受你的改变，我从未要你解释，没有名分的吻，无望花痴不需知。 花再